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预算案建议即时调高每支香烟烟草税六毫，相当于加税大约三成，预计每年增加十亿元收入，希望市民减少吸烟及推动戒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亦都宣布，下个财政年度起向马会征收每年24亿元的额外足球博彩税，为期五年。他认为马会能够负担，建议马会透过节流等方式应对，又建议对方自己想掂他。俄罗斯总统普京同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会面。普京说很高兴在莫斯科和王毅会面，托对方转达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问候，又说期待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普京说俄中关系发展良好，正在迈向合作的新水平，预计今年在贸易方面可以达到新台阶，又指国际局势困难，俄中合作至关重要，期待和王毅加以讨论。王毅说危机影响关系，但是危中有机，强调中俄关系不会屈服于其他国家的压力，中方已经准备好深化和俄方的战略合作。克里姆林宫较早时就强调莫斯科重视并保持和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在北京，外交部被问及去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方认为开展客观公正专业的调查，追求有关责任十分必要。汪文斌重申，北溪是重大跨国基础设施和能源运输动脉，爆炸事件对全球能源市场和生态环境产生严重负面影响，让欧洲国家企业和家庭面临能源短缺，不仅是经济，亦都是民生问题，更加是政治问题，关乎整个欧洲安全稳定。南韩下个月起取消要求中国内地入境人士抵埗后接受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但抵达前进行检测的要求就会维持到3月10日。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方注意到相关的报道，有关方面应该尽快取消针对中国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为人员正常往来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中方愿考虑适时采取相应措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听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及有烟霞，周末至下周初风势颇大，早上相当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考下你啊 ，Phoebe， 有乜嘢细个嘅时候会少啲，大个咗之后会多啲？而你有咗佢，就会有安乐茶饭食啦。 你系咪讲紧银纸咧？ 唔系啦，银纸系重要，但又点及得上你嘅牙齿啊？冇咗佢帮你咀嚼食物，你点食嘢啊？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下昼1点到3点，精拎一点，有香港牙医学会合作嘅系列，教你保护牙齿。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 破冰行动。 故事原来是取材自2013年广东省雷霆扫毒系列行动中的陆丰扫毒真实事件改编而成。 而剧中塔寨村的真实原型就是陆丰市的博社村，人称亚洲制毒第一村，所以剧本真实感十足。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我是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年是香港实践新飞跃的一年，我期望港台继续制作专业和高质素的节目，加强市民对香港时事、国家发展和国际关系的认识，为新时代新征程的香港增添动力。 公共广播九十五 年，联系香港。 手下留情，讲音讲食，今次是讲虾。虾壳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矿物质，梗是用来煲汤就最啱啦。虾肉又爽又弹牙又低脂，煎炒煮炸样样都得。至于虾头呢， 梗是上嚟手下留情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虾头杨思敏， 手下留情。 刑满出狱之后，未知何去何从，前路茫茫。我哋希望为在囚及更生人士送上正能量，除咗会邀请过来人分享经验之外，仲会带嚟最新社会服务嘅资讯，为你加添重新出发嘅动力。 更生路上从来唔会得你一个，仲有我哋撑你。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善道会联合制作，托数。 未嚟做义工服务嘅时候，你有冇听过或者认识善道会有几多咧 ？Karen， 你 就系好片面嘅啫。咁真系嚟咗咧，我哋系要上成两个月嘅义工训练嘅，同埋知道佢哋嘅好多元化嘅服务咯。唔止系在囚人士同埋更生人士，原来仲有佢哋嘅屋企人啊，性工作者啊，佢哋都有 service。咁呢啲就系入咗嚟之后先知咯。 嗯 ，Pepper 你咧？ 我都系一样啦。一去到啊嗰啲戒毒服务啊，或者可能一啲探访在囚人士或者更生人士嘅义工服务嘅时候咧，就会听过善道会呢个名啦。咁我都系做咗呢个义工训练，先逐渐开始了解善道会其实个运作系做乜嘢啦。咁即系除咗我哋而家嚟紧呢个我们三呢个义工服务之外咧，其实佢另外仲有啲可能法院义工嘅服务啦，即系写信俾在囚人士嘅服务啦，探访在囚人士啊，或者可能去监狱搞啲嘅活动嘅一啲义工服务等等咁样咯。 当你哋成为咗我们三嘅义工之后啦 ，Karen 有冇一个个案可能你协助佢嘅时候发觉啊，都几难望下嘅，或者都有几大嘅挑战喺度嘅咧？ 讲下个案嘅背景啊，因为系我同 Pepper 一齐经历嘅，就是一个女仔啦，咁佢都系因为社会事件曾经被捕啦，咁情绪都有受案件嘅困扰啊，同埋佢本身个人咧都系比较内向嘅，但系又好易化为，即系好容易相处啊，好容易夹嘅。之后都知道啊，个社交圈子其实都好窄嘅，咁我哋就拍埋社工加埋我哋义工，就几个人咁样组成一个 group， 定期有啲聚会咁样就认识佢。 咁喺我哋差唔多用膳完咗之后啦，咁就撞啱有啲執法人员嚟到餐厅做啲嘅防疫检查啦，即系佢嗰阵时就变得系比较紧张啦，个人开始有少少激动啦。咁而呢啲情绪变化，我哋之前头几次喺聚会上面接触咧，系都未见过嘅，即系好平静嘅一个人嚟嘅。咁直至嗰次系见到佢比较激动嘅一面咯。 特别是喺呢啲特别嘅情况咧，我哋都知道个环境同埋个气氛咧，会令到佢好紧张或者佢好不安。我哋坐埋一齐咧，其实我哋各自咧都好想安抚佢，即系即刻第一时间捉住佢只手啊，同佢讲话啊，唔使惊啊，其实都啊好平常嘅，而家都好多时发生呢啲咁样嘅防疫嘅 巡查的情況嘅。佢最尾係喊咗出嚟嘅喺間餐廳入邊，因為呢件事令到佢有好多回憶翻咗嚟啊！我哋作為義工咧，我哋都嚇嚇。即係有咩詞語係適合去安慰佢，但係又唔會再牽動到佢嘅情緒咧？同埋有時安慰人嘅時候咧，你都好驚，你越安慰佢，可能越喊得越嚴重嘅喎。咁在於我哋第一次遇到呢啲事咧，係比較難拿捏咯，我覺得。 咁而我哋喺善導入邊學到嘅技巧就係接觸一個個案咧，點樣去一步一步去建立我哋嘅關係咧？咁有啲乜嘢禁忌嘅，其實我哋唔可以問咧。咁包括咗話啊，究竟佢嗰陣時係衰咗啲乜嘢啊？嗰啲其實我哋唔可以問呢啲嘢嘅。 嗯， 亦都唔可以係針對佢嘅個案入邊俾任何嘅批評啊。咁我哋純粹只不過同佢可能做一個朋友嘅關係， 一個同行者， 係一個同行者啦。咁樣去同佢建立一個朋友式嘅關係咁樣咯。 好，唔该晒咧，就系嚟自善道会我们三呢一个活动嘅两位义工朋友啊，包括咗有 Karen 同埋 Pepper 咧，佢哋两位嘅分享嘅。 好，唔该晒啊！想听啲听多啲 talk show 咧，留意住星期 日啊 六点新闻后嘅万千宠爱啊！ 想听多啲啊，关于啊读书时候啊嗰啲食饭事件咧，就要留意住 收下流程啦。同埋留想听多啲关于三环线何乔岭嘅声音啊，最紧要数下流程啦、 啊。喂，何乔岭，你有冇听？你有冇听我哋寻日啊？ 有啊， 佢又嚟啦， 有听啊，琴日有听啊。 点解乔岭要咁样讲嘢咧？好难受啊，你知唔知啊？ 哦，呢个系世代相传嚟噶， 系、啊、嘛？ 因为有个人叫刘伟恒，佢啊九几年嗰时过嚟咧，佢又话喺花园哥。就话啲师傅系咁样讲嘢嘅， 快啲放镜啦！ 花园哥咁样嘅， 好烦啊！你两个， 要翻去走先啦。 诶，点啊？喂，走咗啊，乔玲啊，唔好意思啊。 喂，好啊。喂，首先我讲讲先，一阵间翻嚟咧，即系有仲有虾头嘅一个访问嘅。 我哋应该系咪要多谢头先个半个钟头我哋主持节目？ 出面瞓咗咁解啫。 哇，嗰啲人知系好好劲喎，好攰喎。 系啊，一九点钟啊，有虾头访问。咦，老海有5000蚊派。 我冇啊，我嚟咗三环线啊嘛。 系啊，唔关佢事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使乜寄啲公仔面俾你啊？ 留翻俾香港有需要嘅朋友。不过我都接听过几个电话嘅喺 D F B。 唔系啊，就三环线居民问你有冇钱派系嘛？问乔岭有冇钱派？ 我过咗嚟 D F B 好多年。 系啊， 唔知我5000蚊。 系人哋香港都有5000蚊派，阿乔岭你有冇每人5000蚊派啊？ 系啦，佢又讲澳门又讲香港，我话诶、哎，你哋啊唔好咁啦，喺呢边生活就新生活啦， 唔使你嗌咩咁啊，系嘛？ 我接听几个电话就系、是、我屋企人都即系阿何主席噶嘛， 系 即系有时屋企有长者咧，就住啲事啊，佢又知啲唔知啲， 佢梗系有啲打击啊嘛，因为个 cat 台嗰个就嚟断线咁 啊，系啊，佢已经系即系同个孙仔。做父啊，点算啊？咁样咁样，咁 我就啦，老何， 你听翻啦，一个个重温啦，阿一有讲嘅，系啊， 系叫佢搵下街上阿春哥俾佢识，俾何主席识。 嗰啲解码嗰啲啊，不过唔好啦，唔好学啊， 唔好啦，你哋全部都冇用啊，都冇用啦，冇用，你解嚟 玩冇咗，已经解唔到啊。 系啦， 同埋我收到个消息系，即系 message 咗俾我，就系话唔需要还噶嘛。 哦， 嗰啲个盒啊，唔使还啊嘛。咁 我送俾你，我攞过嚟俾你解啊，老何， 当做个纪念啦，咁样个 remote 都唔使还。 既然咧，即系呢啲你知啦，你早前未访问啲，即系有个朋友咪喺湾区整咗部的士嘅。即係佢都盡量力求係逼真啊嘛！ 哦，係啊，冇錯冇錯， 我送翻呢個機頂盒俾你，你擺翻喺屋企， 係啊， 你轉翻去99台，影張相， 睇睇邊呢邊嘅26台， 係啦， 係用嗰個盒啊， 係啦，但你 cap 翻嗰個畫面落去，即係99台原有畫面。你照砌翻上嚟，系啊， 都好喎。成件事我呢啲叫做我心不死啊。 系好啦，咁啊，琴日有啲回应我听 讲。系啦，因为咧，琴日我哋就讲呢个叫做啊晏昼食饭， 即 系系啦，学生食饭事件咧，咁就令到大家咧都好有 feel 啊。咁啊，好多朋友仔咧啲手粉都有留言嘅。咁如果我哋唔读咧，似乎对佢哋唔住噶，因为 都表示今晚系 live 嘅。 系啦，咁同埋咧，唔系咁，可能系琴晚 live 都得嘅。OK，Anyway， 头先财爷讲咩啊？ 財爺講。哎呀同埋咧，食完之后咧， 吞口水啦嗱， 唔系啊，因为唔系 anyway 系啦，食完之后咧，仲会特登买多一支妈妈奶，带住一路啜一路翻学校咁样嘅。咁啊，呢岁月我觉得好得意嘅。咁但系咧，佢就话咧，其实嗰阵咧，听学校嘅师兄讲咧，本来佢间学校系有自家制嘅午饭供应嘅，但系后嚟咧就被当时嘅市政局话唔符合牌照规定，所以咧佢入去读嘅时候咧就已经冇咗学校供应饭啦，咁样 系。 即留意是市政局，你话几耐之前？ 但我哋而家学校咧，我唔知咧，即系自家制嘅食物，我怀疑都有条线嘅。 系啊， 即系个意思系咩咧？嗱，即系你炒个饭就梗系大单嘢啦。咁、但系举个例，你开个即食面，淋啲滚水落去，算唔算系一个烹调咧？ 应该唔关事，我觉得呢个应该 OK 嘅。 因为小弟嘅小卖部咧，佢除咗有嗰啲饭票嘅饭盒之外咧，就有提到呢啲啦。 不过咁鱼蛋又算唔算咧？自家制嘅鱼蛋。 咁佢整咗翻嚟噶嘛？佢声称 佢唔系啊，佢摆落个电饭煲度焗下焗下， 系啊，或者佢有啲水捞啲鱼蛋上嚟咁样。 佢系咖喱鱼蛋嚟噶喎。 唔系两位朋友唔使咁激动住，即系嗰啲牌照咧又咁样分嘅。 嗱，条领出嚟，条领出嚟噶。 嗱，其实消防条例， 唉，嗰啲牌照又咁样嘅，即系咧，其实就系有明火同埋。 暗火， 暗火系啦， 同埋冇火嘅， 冇火嘅咁样。咁头先咧，你两位讨论得咁激烈嘅时候咧，我相信咧，听紧节目嘅朋友都话：，你两个冇咁激动。 我哋几时有激烈啫？我哋向大家表示我哋唔识啫，我几时有激烈啫？ 系 翻热同埋加热咧，你只要唔系开个炉喺度，即系喺度发镬啊之类嗰啲咧，咁就 OK 噶啦。咁所以以前我哋眼见到啲小食部咧，都系符合咗。剛才隊長講的那些啊，如果吃個杯麵加熱水就沒事了、那時我們的小我中學的小食部都是即食麵和即兩大隻都有啦、 就 是咖喱魚蛋即食 麵、我那個是滷水雞翼、 我是咖喱魚蛋哇那些魚蛋浸得久呢好像煲那 麼大、那時呢我們呢、我這個過了這麼多年不怕說我相信他都沒有做的那時呢我們是要跟那位的老闆娘呢要打好關係還要討價還價的因為為什麼呢嗱，譬如即係佢真係有海鮮價喎。譬如舉個例啦，我相信佢應該係之前咧就同佢先生咧，應該叫羅生羅太嘅，如果冇記錯嘅話，咁佢就預先嗰一晚咧就喺屋企咧就攞定咗一大堆嘅雞翼翻嚟，或者雞髀翻嚟嘅。好啦，咁佢就會入咗袋先嘅。咁但係咧，佢永遠咧，譬如你舉個例，你去小食部。或者小食店，你買個雞翼或者炸雞髀，咁佢有明碼實價噶嘛？譬如$15就雞髀，$7就雞翼咁樣啊。但佢冇嘅喎，咁佢點樣去賣咧？就係 睇下你身上有幾多錢 咧？台風價， 唔係，係佢攞上手，佢會出一張個膠袋，睇呢一隻雞翼有幾大？呢只啊$5啊，呢只啊$6啊。 唔係佢買翻嚟唔係好工整嘅咩？ 唔係咁，你雞翼都有大細噶嘛？有大細噶嘛？咁譬如咧。即系要讲价有阵时，喂唔系嘛？呢一只都$5，咁即系会有呢啲嘅。第二就咩咧？嗱，都有 $6啊，咁 都有人情味嘅。人情味就系咩咧？就系佢差唔多咧，去到放学时间打烊，咁佢都梗系希望清货，唔想带翻啲嘢走，或者要雪住咁样样噶。咁咧，你就会同你就可以问佢讲嘅，喂，嗱，老板娘，带翻两只鸡翼。$10兩隻賣咗俾我哋咁樣， 即係好似去街市買餸 有少少似嘅嗱，即係點解我哋又要再三強調學校係咩咧？就係、是、 社 會 嘅 縮 影啊！ 我哋細細個就係喺呢一種啊，同個老闆娘切磋同埋交流，以及咧就係討價還價嘅狀態之下成長嘅，就係咁樣啦。 哦，係冇錯， 但我相信佢應該買幾層樓嘅。 哦，咁當然係啦。好啦，跟住 哇$5喎，大佬嗰陣時雞翼喎。 係啊， 好啦，跟住我再讀另外一位聽眾嘅留言啦。佢就話咧，佢訪問嘅時候咧，就喺學校嘅飯堂食嘅，通常咧三至四個飯有得揀，三至四個選擇啦。如果冇記錯嘅係每一碟飯$2.8。 哇！咩年代啊？ 呢個價錢真係正到不得了。佢就話咧，之後咧咁有一啲咧同學仔咧就帶佢哋出街食。咁記得咧就有一次咧就上山，去到一間木屋。咁嗰間木屋係賣咩嘅咧？好正，就賣車仔面嘅喎。係啦，咁咧仲有仲賣埋啤酒添。所以幾個同學仔咧就夾錢用 買啤酒俾你喎， 夾錢用公雞碗飲啤酒，成個喬峰咁啊飲咁樣，哇正啊，係啦。 系哇，咁但系佢系食晏嚟噶， 食晏嚟噶。 咁你饮咗啤之后翻去， 唔系咁我谂佢，即系当你系一个学生仔，你都系嗰啲偷偷地、偷偷鸡咁样嘅、 哦， 我估系系啦。咁另外咧有呢位同学仔系咁样噶，佢就话以前咧佢读书嗰间学校咧就有饭堂，真系有厨房煮，而唔系大集团嗰只嚟嘅，有饭飞、有公仔面、有米粉、粥都有。哇， 哇， 跟住仲有，因为咧就好食过好多大集团太多啦，而且又平。嗯，包埋嘢飲大支玻璃嘅汽水，20蚊仲有找4蚊， 系即系16蚊啦，系啦，真系抵。 点解佢要写20蚊仲有找十？ 佢惊你唔识计啦。 4蚊 ，OK， 系 啦，咁搞到咧，嗱，重点嚟啦，搞到周围用大集团嘅学校嗰班同学仔咧，都嚟到后门买饭，又惹嚟，诶、哎，又惹得大集团咧就向各学校嘅校长投诉。 哦， 当然啦，跟住咧就 好想知系边间学校、啊， 就会嚟揾佢哋嘅校长投诉啦。咁啊，好啦，去到最后咧，于是咧就禁止佢哋个饭堂对外卖饭。但系亦都因为咁啊，就衍生咗一个机会俾佢哋帮有效嘅同学，特别系女同学咧， 就 是、买饭吹 嘅。呢、這个古仔正、 啊，好劲啊！呢、這个好正、啊， 拍得我呢条桥， 呢、這个好正啊！ 即系为咗要讨隔篱间学校嘅女子嘅欢心， 系 我有呢边咧有 系 自家制嘅饭盒， 又平又靓又好食，仲有好多选择。 哇！呢、這个真系日日送俾你， 系啦， 系啊。 喂， 即系听翻呢一件事嘅旧香港咧，即系而家你都知道啦，香港系啊呢个自由市场经济啊嘛， 系 系 系嘛，即系都系大家各取所需啦。我记得我嗰阵时咧，中学咧都有类似相关嘅事发生嘅，就系、是、关于喺美孚啊，美孚有个巴士总站咧喺个桥底嗰度都几出名下， 系啊， 咁通常呢啲巴士总站咧。就會有一個啊，即係如果真係有翻咁大型，即係唔係話得兩條線嗰啲咧，都會有一啲咧叫小食亭啊， 係 就喺嗰個站頭嗰度咧，係方便一啲車長咧。 啊，冇錯，嗰啲係咪特別好食㗎？我想知 嗰啲咧都似你頭先嗰個我哋嗰位聽眾提出嗰樣嘢，因為咧佢哋即係小本經營啦，咁啊比較街坊街利啲啊，唔係大集團啊嘛。 嗯。 咁嗰陣時咧，亦都係引嚟啊一班咧美孚翻學嘅一啲中學同學咧 嘅垂青嘅。 垂青噶，系喺食饭时间咧，就啊一齐咧，又喺嗰个即系小食亭嗰度咧排队，就系、是、都系买呢个双肠、双蛋、甜豉油叉烧饭。 哇！ 哇！咦，何亨你应该食唔少啊？你可以咁流畅咁样将呢个双肠、双蛋、甜豉 油 叉烧饭，可以咁直接出嚟劲抽。 因为叉烧系要加上去噶嘛， 哦，即系另俾钱嘅， 系，但其实我唔多食嘅，我唔多食嘅，因为咧，嗰阵时由于我读中学嘅时候咧，个体型已经比较灰唔嘅关系啊，咁我咧就系、是、同学里边嘅一班叫做得益者， 系， 即系有好啲好多同学仔咧，就我通常一落到去 canteen 啦，嗰阵时嘅小食部嗰度咧，咁啊就会有啲同学走埋嚟。喂，强哥，今日食咩啊？ 强 哥， 啊，强哥咁食咩咧？强哥， 系嗱，其实嗰阵时咧真系，我唔知系咪因为咁样食法咧，个身体差咗啊，都系真系食公仔面食好多啦，即食面食好多啦，肠仔食好多啦，咁啊头先队长讲，依家卤水蛋又食好多， 系。 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即系受到同学嘅爱好同埋追捧嘅咧，就系嗰啲即食面你搵衰录啦，系咪？ 系， 其实系有啲我哋唔使录都照食噶嘛， 即系阿福嗰啲嘛， 面啊，阿福嗰啲啊，阿福嗰啲啊， 嗯， 系佢哋都有分嘅，税上定系唔使税上啊咁样嘅， 啊系， 咁佢税上意思系咩咧？啊，小食部嘅老板娘咧就会帮你捻啊， 咁得意，唔系自己做嘅咩呢样嘢？ 应该要自己捻先开心啲嘅，唔系嘅咩？ 系啊，我唔知点解佢嗰阵时有个咁嘅服务啦，系咪税上啊咁样？跟住咧，唉，税上啦，咁啊，小老婆咧就会咔咔咔咔捻碎咗一啲，可能唔知系咪有啲同学只手比较细啊，读中学嘅时候，咁啊，所以有啲一样嘢，咁我所以我都食几多呢啲嘢。 咁有冇见到阿娟啊或者阿芬嗰啲嘅喺嗰度？ 有冇帮佢捻啊？ 冇啊，男校嚟噶嘛？ 咁即系唔系咁咧？喺嗰个咩巴士 附近可能系有，仲有女孩子噶嘛？ 哦，行一阵间有咯，行一阵间有嘅。 哦，喂，咪先，仲有一个可唔可以读埋佢啦？系啦，咁啊，另外仲有一位朋友就系咁讲嘅，哇，好精彩！小学翻学之前咧，有好多同学仔咧都会围埋喺文具铺或者系士多嗰度咧，就唔知做乜噶。咁啊，呢个真系好正常，够钟先至入闸咁样啦。咁啊，去到中学嘅时候咧，就有得出去食饭啦。咁点咧？阿妈咧就俾10蚊。但系咧就只系会食两三蚊，嗱储钱就 系 咁样嘅， 系 啦，食系两三蚊，跟住之佢话以前咧横头磡咧就有啲排档系有啲饭系好抵食嘅，一个公鸡碗白饭再加咖喱汁就1蚊， 系， 哇1蚊，加餸就2蚊，可以食得好饱， 系， 剩底啊剩低嗰啲钱咧就去古惑士多。打機咁咧就到過 士多先係 係啦， 先係個 重點係啦。咁咧就度過咗一個午餐嘅時段啦。80年代初嘅中學生咧，中學生活咧就係過得最開心嘅。咁食嘢又平啦，食得好嗰好啲嘅就學生 A B C 餐。咁又真係貴少少，因為喺快餐店啊嘛。佢就話咧有熒光茄汁豬扒飯、熒光咖喱汁雞翼飯，又或者係黑椒汁火腿扒煎。蛋饭仲有冻柠檬茶，唔使加2蚊。 哇！即系如果嗰阵时有做啲小食部啊，或者即系嗰啲排档嗰啲，嗰啲师傅话翻俾我哋听，因为荧光嘅汁咧， 特别吸引年青人系嘛？ 点解嗰阵时嗰啲汁系咁荧光啊？ 系 啊，好想知喎。 讲翻俾我哋听，系咯， 系啊，佢嗰只黄系好荧光笔噶嘛？ 其实 好似流墨咁噶。 其实加咗啲咩落去会变成荧光咧？ 而家冇咁荧光喎。 冇啊，你连檸汁雞 你試下照一照個位置，可能佢會發光嘅，係啊，誒，其實講呢樣嘢咧，令我諗起咧，即係近期咧，我發現其實仲有呢啲嘢嘅。老實講，香港嘅兩餸飯都相當之抵食。我早幾日先執咗盒30蚊兩個餸。 哎呀，我諗起 一到個飯盒都爆裂咁滯。 唔係啊，我諗起咧喺啲街市上面嗰啲檔口嗰啲兩餸飯或者三餸四餸 whatever 都係好鬼正。 有时我观一片天，天忽已变阴；有时我兜一转风，风忽已刺骨。很多东西很可恶，很多东西偏偏可爱，在你走过来。我们要数一晚星，星璀璨至今。我们要哼一阙歌，静下来接近。又或是现实都不可信，但是现实至少可爱，在全人类活过。为何为何密云在散开？为何为何艳阳在绽开 ？I just for you， 一瞬间有未来。世代太难有。真的，我们要还以天真的你，我能妄想的才是爱，在浮在沉，二人在脱胎，没愁没烦，二人没有爱。I just for you， 一瞬间吻下来，世人会忘记当初的爱人，要为到当初的爱。你陪我穿一套衫，生温暖之感。我陪你开一次心，就别无缺乏。又或是现实都不可信，但事实至少可以同在。而同在才可爱，在浮在沉，二人在脱胎，互相互犯，二人没有爱。I just for you， 一瞬间吻下来，世人会忘记当初的爱人，要为到当初的爱而爱，全人类会。 散开 I just for you 世代太难有天真的我们要还以天真的你我能妄想的才是爱再何再寻二人再脱胎就如传奇动人的 Eden 的 Love First 喂，你那边有没有两餸饭食的老何 有 嘅， 啲中超啲中超有㗎，中超 哦係咪啊？ 但係嗰兩餸飯梗係同香港價錢爭緊一大橛啦。 同埋唔係一兜兜咁樣擺喺度，係即係已經 pack 好㗎啦嘛，係嘛？ 誒唔係，唔係又 都係咁樣鬧嘅， 都係鬧上嚟 嘅。好，喂，翻嚟再講一間，翻嚟有蝦頭嘅訪問啦。 保障市民健康，我建議即時將每支香煙的煙草税調高六毫子，並按同等比例提高其他煙草產品的稅率。 星期一至五，朝早八點，千禧年代； 下午五點，自由風，自由風。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全程緊貼財政預算案。 我好担心层楼被人卖咗，或者按咗俾银行，自己都唔知啊！ 你梗系冇用土地注册处嘅物业把关易服务啦。 咩嚟噶？ 用咗呢个服务，如果有任何影响你层楼嘅文件，交去土地注册处注册，你都会收到电邮提示。 咁业主咪可以安枕无忧。 快啲上 landred.gov.hk 攞多啲资料啦！ 我是陈豪，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所有电话卡都必须在启动前进行实名登记。现在用的电话储值卡要在2023年2月23号或之前完成登记。已经上台的用户不用再登记，个人和企业用户最多可以向每间电信商分别登记10张和25张电话储值卡。电话卡实名登记很简单，大家快点登记吧。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他说每天都要接触很多老师和同事，但是我记名和认样的能力是很差的，但是每次都说 Sorry, I forgot your name， 又好像很奇怪，其实应该怎么说呢？唔记得咗对方嘅名字，但係你又认得对方，通常呢我哋用一个好常用嘅字嘅字 catch,c-a-t-c-h。I didn't catch your name last time, sorry, I didn't catch your name, I didn't quite catch your name。个意思係我上次好似问过你个名字，但係你今次好似唔记得咗，你可唔可以睇一睇我啊咁样。I didn't quite catch your name last time, sorry, I didn't catch your name。咁样呢就可以啦 ,catch, c-a-t-c-h, 咁听落去呢係会好自然嘅。OK?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呢，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这个蝦头不简单，悲喜哭笑甜酸苦辣通通难不到他。这个蝦头还有份提名今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有请蝦头杨思敏。 我来换你的命，那谁换我的，用一滴血液换天下太平，情寒色。 嗱，即係要講翻今次嘅訪問點解會出現咧？咁就是因為我睇完佢哋第二次演嘅短暫的婚姻啦， 好令我可以過足氣癮啊！咁好啦，咁經歷咗即係喺一路做完嗰次之後咧，我哋即刻想重演噶啦，但係真係啊，疫情令到我哋重演唔到， 好慘啊！其實 幾次啊都重演唔到， 因為舞台嘅工作者其實因為個疫情搞到咧，我覺得好陰功啊！所有人 咁變咗就冇辦法啦。咁大家一路經歷咗咁多嘢之後，到四年之後嘅今天，真係可以重演。而我同林海峰先生亦都變成一個好朋友，由初時戰戰兢兢小 fans 到今次，即系答翻你头先问我嗰个问题，就系 今次我同佢嗰個關係就係唔使做啦。 嗯， 因為我哋真係變咗 friend。 係係，都真係幾似㗎。係 啊，變咗真係好老死咁樣講。留你咪留你，講你咪講你，唔使俾面你咩？我當你 friend， 我先咁樣講啫。即係嗰樣嘢，頭先事師又上身啦。即係嗰樣嘢就變咗更加好玩咯，個信任更加多，個默契更加濃，咁嗰啲戲就更加容易做咯。 嗯， 咁所以第二次 rerun 咧，我覺得我係再更加揮灑自如得更加多。 嗯， 其實我覺得Jane 都係。即系佢都系更加有信心去演，我好中意佢同佢老婆闹交嗰段嘅。 哦， 因为其实你好少见到佢呢一种情感发放嘅呢一面嘅， 好少见佢闹人噶嘛。 系啊，同埋嗰种 喺一个即系面对观众嘅时候，好少见到佢闹人嘅， 同埋好有情感嘅流露咧。其实好心痛呢个男人咯，其实。系啦，佢真系一时行差踏错咗一步，但佢真系好后悔，因为佢真系爱佢老婆。咁即系呢样嘢系好感受到呢个男人嘅一时嘅过失咁样咯。 系，我哋睇呢个剧好有感受嘅，大家嗰啲年纪咧，去到有啲婚姻啊嗰啲咧，大家出嚟之后，我都有啲嘢听，嗰啲说话听嘅，即系 真系噶， 有嘢听啦。咁因为其实你呢个剧嗱，有机会可以再同阿 Cancer 再探讨，因为呢个剧其实系一个好深嘅剧，亦都佢讲中咗好多男男女女、丈夫太太嘅一啲可能不为人知嘅一啲心路历程嘅。咁呢啲嘢出到门口就有人问噶啦嘛，啊唔知你。即系嗰啲咧，你明啦， 有冇谂过一啲嘢啊？ 系啊，或者其实会唔会有啲嘢我唔知道啊？即系咁样，即系会有好容易会投入到有呢啲咁嘅状况嘅。咁但系真系一个成功嘅剧，先至令到你喺后面有得讨论啊，有啲嘢带走嘛。 多啲可以两公婆可以沟通一下嘛。 系 啊，多啲交流，多啲交流，多啲聆听，多啲聆听。 系啦，所以我咪话不如访问虾头啦，叫佢上嚟啦，咁样样咯。喂，嗱，我记得开头嗰阵咧，阿虾头话咧喺演艺学院。佢其中學到一句最重要嘅金句，就係不斷去 self discovering。好啦，咁啊嚟到我哋訪問嘅尾聲，亦都講咗蝦頭咁長嘅路啦。好啦，而家即係更經歷咗咁耐啊，你發現到楊思敏係咩，或者仲有啲乜嘢係未發現嘅咧？而家 我記得我自己嘅演藝嘅路咧，我有一段時間係好想人哋用一個好大嘅力啊，去話俾你聽。其实我啊，唔系净系得搞笑噶，我其实我唔搞笑添啊，我有好多面噶，你睇唔睇到啊？你睇唔睇到？你睇唔睇到？其实我有好多面，我有好花咗一段时间咧，系不停去话俾人听，其实我唔系净系咁噶，你见唔见到啊？ 系咪电视台嘅嗰个年代嚟啊？ 电视台后期 啊 ，OK， 系啊，因为。即系某程度上做嘅某啲角色，好似有一种叫做定我型咁样，但其实我挣扎啊，我反抗啊，即系作为一个热爱演戏嘅人咧，其实系唔会想被定型。 嗯， 我心里面始终有一个信念就系、是、你定我型唔紧要，我自己唔定我自己就得噶啦。我始终都行到一条路出嚟嘅，但我有费过力咯。 嗯， 即系我又会走去开一个音乐会啊，去唱歌啊， 嗯、 我就系想俾人睇到，喂，我其实我可以某一啲嘢，但系其实呢啲嘢系全部都冇晒嘅，因为我真系咁样就系吸引咗啲人去揾我做音乐剧， 嗯， 我去锻炼我自己，我知道自己系不足，我去锻炼，然之后真系有人揾我做一个音乐剧，然之后我真系。我唔系净系搞笑嘅，你可唔可以揾我做一啲正经嘅剧？我真系有人揾我做正经嘅剧，咁呢啲系全部系冇晒嘅咯。我去读导演，然之后发现唔啱，冇晒嘅原因系因为我更加清楚，唔好行冤枉路啦，虾头，你专心啲去演戏啦，演戏先啱你啊！你可以涉猎导演嘅工作，嗰样嘢都系艺术嘅一种，咁你咪扩阔咗自己嘅视野咯。咁嗰样嘢系完全冇晒嘅，反而系更加睇清楚自己其实系适合乜嘢，咁我就唔使再行冤枉路啦。你知道我几心多噶啦，有时又想做下呢样，有时又做咗嗰样，唔使专心去做好你嘅演员先啦。你演员都仲有大把嘢要学啦，譬如话喜剧，你行咗一段好长嘅时间，你而家又开始 explore 你嘅音乐剧，又可以 explore 一啲可能系正剧。一啲比較寫實啲嘅嘢，呢啲仲有好多路，我都係啱啱先至開始咯。 嗯， 我覺得我而家認識到我自己嘅一面就係話，我真係開始明白到乜嘢係要好好咁樣去揾翻自己想要一個咩生活。 望，再仰望， 谁又会像你，像你高贵上殿堂，评判值大家一念不丧，望任意望，权杖已在你，在你手里在发光，何用他欣赏你的好看，标准的审美观跟你碰撞，控诉你未付俗世眼光，你既自然闪亮没有说谎，为什么需要世人饶恕自信逼当，不要低头，光芒会掉下来，你是女神，不要为俗眼收敛色彩，不要讲和，威严会碎下来，你是女神，不要被下家的火种掩盖，怒放的你面朝大海，这选美是个很小的舞台，你满载大爱。赠你耳光，最痛是原应伴着你那位，话若不改到再无灵动，别再交往，不要低头，光芒会掉下来，你是女神，不要为俗眼收敛色彩，不要讲和， 戏可以做得好呢，就是其实在自己的人生或者在自己的生活上面，你都会欣赏自己，或者是懂得去享受到你想过的人生。小个的时候呢，我是逃避真实的杨思敏的，我是会走了去演戏，逃离我真实的我，所以我是没什么建立真实的我究竟其实是怎样，或者逃避緊嗰種不濟咯，即係我覺得我自己，如果面對翻，即係喺台上邊演啲角色咁精彩，但我可能面對翻我自己真實嘅自己嘅時候，我覺得我有好多嘢都好不足嘅，我覺得自己唔搞笑。當我咁樣諗嘅時候咧，我就會唔夠中意自己，我唔夠叻，我係咪唔夠靚咁啊？即係好多呢啲唔夠去擁抱自己。究竟擁有緊啲乜嘢嘅我，會令到我會唔鍾意自己，同埋唔鍾意去諗我自己其實想要咩嘅生活囉。咁但係當一路去演唔同嘅戲嘅時候，就更加知道其實真正嘅我係點呢，去問返呢啲嘅問題嘅時候，其實我想過嘅生活真係好簡單。即係頭先話我真係坐喺個花園度 望住啲 望下天，去諗下自己其實係點嘅呢，咁樣簡簡單單，然之後接到個劇本或者要做一個創作嘅時候，就去諗下其實我想做咩啦，咁咁呢樣嘢先至係真正嘅 alive 囉，即係先係好有一種生命力啊，因為我真係知道我活緊啲乜囉。咁当我去做个角色嘅时候呢，我先至会赋予到呢一种嘅质感喺每一个有人性嘅角色上面。因为你要演活一个人，其实真係要懂得乜嘢係人性啦、生活啦呢一啲嘅条件。而我哋成日都讲话戏剧就係源自于生活。如果我哋都唔明白到自己係乜嘢，自己想要嘅生活係乜，其实我哋真係演活唔到别人嘅人生，因为我哋唔理解一啲最基本嘅核心嘅嘢。 嗯。 喺呢几年 尤其是拍咗一个好重要嘅拖，当呢一个拖完结嘅时候，剩翻自己一个人去再继续行嘅时候，系更加之会去谂，其实爱情系啲乜呢？因为我细细个就系咧，我成日想逃离啊，逃离一啲嘢，我就不停去 fulfill 别人得到爱，即系我想 fulfill 我中意嘅男人，然之后就得到佢俾我嘅爱。但其实我系完全冇建立过自己嘅一啲嘢，然之后我就走咗去演戏，我就去做下另外一啲角色，嗰啲角色都系有我嘅部分嘅，但我都会系唔敢面对自己真实嘅自己，系。拍咗嗰个拖之后，剩翻落嚟，其实我再咁样 loop 落去系咩嚟嘅咧？咁样即系有呢啲咁嘅反思，所以先至会能够踏实到咯。 嗯， 亦都承认自己其实系有一啲咁认真嘅面貌，我系愿意俾观众去知道，其实我系闷噶，我系唔搞笑噶，我系会咁认真嘅，都系而家呢个阶段嘅我咯。即系我会系可以愿意去咁样做，因为细个嘅时候咧，有阵时我唔 keep 住嗰个我咧，我会惊人唔中意我噶嘛。 嗯， 系咪啊？因为你中意我嘅，都因为中意嗰个我啫。但如果我话俾你听，其实我唔系咁，我咪会惊你唔中意我咯，所以我唔敢表达咯。可能有时唔敢将呢一面拎出嚟。但系而家我觉得最重要真系。自己懂得怎样去欣赏喜欢自己呢、是很重要的。不单止演员尤其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需要的。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令到我灌注到一些生命力在我做的角色里面，那观众就真真正正可以欣赏到好的作品咯，好的角色咯。那所以可能你大家这几年见到我做的戏，可能就觉得啊，是喜欢了虾头这个人，因为中意杨思敏呢个人多啲，因为佢睇到我真正嘅我系点， 又或者可能系唔系净系咁单纯地只系见到虾头嘅一面啦， 虾头嗰面系啦， 系啦，因为嗱讲真，即系譬如我作为一个观众啦，譬如我去睇演出。咁唔係淨係個演員，我不停重複又重複啊！啊導演你又揾我做呢一類角色啊！嗰、那個導演又揾我做呢一類角色，我覺得好悶。其實唔淨止演員，我覺得觀眾都會，即係我可能我比較挑剔啦，唔係淨係蝦頭嘅。譬如有其他而家啲演員，我發覺哦，最初我可能睇佢做戲，我覺得誒佢好適合做呢一啲市井 feel 嘅人喎，啊做得好好、喎咁嗰啲。咁但係當我每一次見佢都係用翻相同嘅方法去做。同一種市井，咁但係我就會諗啦，我自己會諗，唔係喎，市井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市井嘅喎，咁你其實係咪可以喺嗰個方法上面係多啲嘢咧？咁所以如果我見到嗰個人突然間佢用一個另外一個嘅面貌去面對我，而嗰個演員佢本身係夠段數去可以駕馭到嗰啲角色咧，咁我就覺得哇，成功就在望啦，即係我自己會咁樣睇咯。咁而蝦頭其實係呢隻嚟，因為你畢竟你浸咗好多年啊，嚇，同埋 呢隻蝦越浸越有味啊， 因為咧，我唔敢講話你做嘅嗰啲大癲大廢啊，嗰啲笑到爆啊、癲啊、喪啊嗰啲係唔好睇，我唔敢咁講。但是有時候呢，因為你不停地接收相同的東西，其實都會累，觀眾自己都會累，即如果你是有一個轉變出來的時候、你給到我的不單止是一個耳目一新的感覺，而是你給到我另外一種的心態去看你，其實已經是很不一樣。 多謝你的分享、我覺得、我自己都欣賞自己多了一件事，就是、我覺得我自己的心是即善良同埋真诚咯，即系我觉得呢样嘢无论点都好咯，我总之我要记得翻我自己系咁去做我要做嘅作品，所以我嚟紧其实喺今年我会有一个独脚戏，系、我觉得系咯，系时候我想真系将我想讲嘅一啲嘢透过。作品去同观众分享咯，我当然唔系净得我一个人创作嘅，我都会揾人去同我一齐去做呢样嘢嘅。但系对于我嚟讲，一个呢、這个咁嘅作品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啦。咁、我今年就系想做好呢件事啦，咁令到中意剧场或者中意好作品嘅朋友，可以透过短短嘅几个钟头，去得到一啲好嘅能量啦，或者好嘅。共鸣呢样嘢可以 令到大家有啲創意，自己擺翻去自己生活裏邊。哦，我諗到我自己想要點行。 嗯， 我覺得呢個係我好中意劇場嘅原因，係因為佢呢個互動，或者我覺得我自己具備到呢種嘅感染力，係可以令到嚟睇嘅觀眾係好有嘢攞走。 嗯嗯。 而呢樣嘢係喺我嘅貢獻底下咯，好想去呈現。 咁、我哋等你咯，嚇、 啊。係啊係啊， 到時上去再話俾你知係幾時做啊，話翻俾你知。 八月啊，八月。 八月啊。喂，我哋多謝蝦頭啦，呢兩個星期咧。 其實一個真係耳目一新嘅蝦頭。 佢好坦白啊，我好中意。我哋咧都，我哋盡量唔 interrupt 你講嘢啊，因為咧我哋我諗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包括我同阿梁禮勤在內都係，我哋今日聽緊另一個唔同嘅演繹嘅蝦頭嚟嘅喎。 平時我哋好多嘢講，係咁集住啲嘉賓，今日冇啊。 係啊， 咁自己喺度自己。 多謝你肯講啊，因為唔係話其他人唔肯講，而係咧你好坦白啊，即係好好率直啊。 你真係個表達完全係我意料之外咯。即係就算我估蝦頭咧，即係離開個舞台之後咧，佢有自己好靜好宅嘅一面都好啦，我冇諗過係咁咯。即係可以唔講噶嘛，因為 即係知性係嘛。 讲啊嘛，但系你都讲咗咯，系啊， 多谢你啊，喺度即系表白好多心迹出嚟啊， 都因为同大家太好倾啦，实在 系我哋。哇，錄咗好長啊！係啊，我哋其實咧喺個空氣當中已經出咗兩個禮拜噶啦，多謝蝦頭。 哦，係啊， 係啊， 多謝你咁多貨啊！ 誒，好多貨啊，係啊，咁你又介紹歌咧，係咪先？係啊 ，OK OK， 多謝曬蝦頭，期待你嘅獨腳戲啊！到時記得上嚟話俾我哋知。 知道， 多謝曬，多謝曬楊思敏，記住呢個名啊！拜拜。 请追加呈现下头的一手准备， 送给你们的歌，这就是我最喜欢的偶像林海峰阿 Jan 的 Auntie 啊。咁呢隻歌呢就我有份拍 MV 啦，同埋呢一个嘅MV 嘅造型呢我实在太喜欢，因为太似我啦，尤其是穿返校服嗰、那个逼爆校服嗰个造型呢，真係我平时中学时候穿校服都係咁样逼爆嘅，所以我真係好想送呢一歌俾大家，亦都好想你哋再一次睇呢个 MV。 爱到发晒狂，叫到拆晒天，爱你爱到变返旧时，爱到冇理智，笑到低低鼻，这个初中天真可爱女子，爱到要转台，爱到个个知，母爱伟大我不怀疑，男团寻觅梦想之极数，与你数数星星我愿意，追星会令每位女士追捕往日某些美事，从十热血多一次，四十岁多变十四都可以，年华无情逝去，更要再爱得幼稚。哦哦Auntie，逆龄故事Auntie，热情女勇士，活着大意义，敌汗敌到尽心止，青春再一次Auntie，逆龄故事Auntie，热情到透视，热烈地爱完全。 阿林生合作咁多次， 你都可以你自己自荐举手咪得啦。你喺广播道门口等得噶啦。 我做花头嘅角色啊嘛。 你早啲，你早啲翻嚟，你喺个对面嗰个门口嗰度等咯。 哦， 系啊， 应该都。 你同佢讲，我得噶，我得噶，咁咪 OK 咯。 因为唱让我跟你走， 系嘛？ 跟住喂，咁啊，多谢啊，多谢阿虾头先啊。都系真系几难得，因为我平时见到嘅虾头咪就系嗰啲即系霹雳啊、大天大肺啊嗰啲款啦。咁、但系今次咧。其實臨尾嗰半個鐘頭咧，我聽緊一個人好真情口白噶、即係係估唔到嘅。 係，同埋佢嗰句咧就係、我好驚人哋唔中意我啊！即係當我將我嘅真我擺出嚟嘅時候，驚人哋唔中意我咧，我覺得。啊，有啲 sad 嘅，其實呢個感覺。 你再諗翻咧，即係佢之前喺嗰個成長嘅歷程當中咧，即係譬如話初初喺學校搞嗰啲話劇啊，跟住入到去演藝學院著件運動衫，但係跟住咧發現唔對路，就整個爆炸頭啊。咁即係原來過個過程當中咧，都有一個即係鋭變嘅，都要鋭下。而家咧翻翻嚟咧，啊，原來佢都係想回歸翻一個真正嘅自己， 做翻自己其實最舒服嘅。 多謝蝦頭啊！咁啊，下个星期咧就唞唞先啦。 系 系啦，咁我哋 请菊花仔出嚟下个星期。 啊，菊花仔，我想叫咗菊花仔系边个咧？咁当然咧就应该如无意外会有阿蔡姨嘅出现嘅。 系系。 咁啊，至于啊，再跟住嗰个星期咧，我哋有一位都系鼓励唔到个嘉 宾。系啊， 喂，我哋头先喺度 听啲音乐嗰阵咧，真系几多无限回忆啊！真系。 系啦，咁啊，一阵翻嚟咧，我哋捉翻阿老可出嚟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财政预算案建议即时调高每支香烟烟草税六角，相当于加税约三成，预计每年增加十亿元收入，希望市民减少吸烟同埋推动戒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宣布，下个财政年度起向马会征收每年24亿元的额外足球博彩税，为期五年。他认为马会能够负担，建议马会透过节流等方式应对，又建议对方自己想掂他。财政预算案提出措施吸引人才及引进企业，包括引入新的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申请人将一定金额的资产投放在本地市场，但不包括物业投资，通过审批之后就可以来港居住和发展。政府消息人士说，初步倾向投放的资产的门槛比旧有的计划高，另外亦都会考虑涵盖内地居民。支援企业方面，将继续宽减利得税、非住宅物业差饷等，但是宽减上限较去年少。另外，政府将向合资格持牌旅行代理商和客运营办商提供100%贷款担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考虑到业界需要时间恢复，希望相关计划可以协助业界周转。旺角下午有铁枝由高空堕下，击中一名女途人的头部，女事主送院之后死亡，一名装修工人被捕。旺角警区助理指挥官程之仁表示，事发在下午两点几，63岁女事主经过长旺道，被一支铁枝插中头部，昏迷倒地，其后送往广华医院之后不治。他说警方调查之后，在现场一座大厦11楼一个单位拘捕一名60岁装修工人，单位当时正进行清拆的工程，铁枝由高处堕下，先插穿现场的簾篷，再垂直插入死者的头部。内蒙古阿拉善盟一个露天煤矿发生大面积的坍塌事故，至今造成两人死亡、6人受伤、53人失联。事故发生之后，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者。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今次事故失联人员多，要全力搜救，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及时准确发布信息，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根据习近平指示和李克强的要求，应急管理部等部门已经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救援工作。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及干燥，听日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2度，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同埋有烟霞。周末至到下周初风势颇大，早上相当清凉。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外科医学院、香港儿科医学院、香港护理专科学院、香港皮肤健康基金会、香港牙医学会、圣雅各福群会。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政府已经推出基层医疗健康蓝图，推动早发现早治理。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联系社区医疗服务，帮你建立健康生活及早发现健康风险。鼓励一人一家庭医生跟进你的健康状况，控制好慢性疾病病情，预防并发症，等你继续享受健康自在人生。上 primaryhealthcare.gov.hk 了解多啲啦。 国剧830，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输赢。 一个是交友广阔的销售型男周月，一个是外冷内热的销售女王乐嘉。在多次的商业交锋之中，两人从对手变成队友，更从队友变成爱人。 国剧830，输赢。2月21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0日，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栋楼都成几十年，要执执佢啦，但系好伤荷包。 唔使担心，政府嚟紧推出第三轮楼宇更新大行动2.0，有成几万蚊资助俾自住业主做维修，仲有第三轮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资助计划，资助法团最多60%工程同顾问费。 4月头开始接受申请， 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问下先。 星期三的晚上9点36分啊，阿拉何乔玲， 哇，虾头头先啊，好 感性啊，乔玲感性啊，系啊， 系 啊，好感性啊，真系，啊，斯文真系 咧，几多度啊？度啊嗰边而家？ 而家5度，而家5度。 喂，听讲话你嗰边人在风雨中喎，系咪啊？ 人在风雨中啊，风再起时可以话。 发生咩？系发生咩事啊？ 系啊，因为咧，其实琴晚咧就都听，啊，应该系再前晚咧，就即系啲媒体都讲话有个小型嘅风暴，加州咁样。 系， 咁啊，即系作为我呢个新上埠嘅乡下仔啊，咁啊，哦，小型风暴咁样，因为我之前试过喺个零月前咧，就有个好劲嘅风暴嘛， 系水浸啊，有剩啦吓， 啊。正所謂見過大場面，小型風暴啊，即係理解小型風暴呢四個字咧，我就掉以輕心咗嘅。 哦， 小型風暴， 同埋我哋喺香港都見過唔少啦，打風啫嘛。 十號風球咩未見過啊？ 係啊，啲樹冧又幾難啊， 又山竹又咩鴿又剩啦。 係啊，天鴿啊，嗰只叫做 係啊，冇意思啊， 冇錯。 肚餓啊，又想真啲想講乳鴿喎，係啊， 係啊。 見過大場面啊，有啲咩驚啊？咁樣，所有嘅即係防範嘅嘢都冇做嘅。係咁啊，甚至係即係琴朝早出門口啊。去工作嘅地方咧，一出去都冇乜特別嘢，即係天朗氣清，哇！你知加州嘅陽光一見到陽光嘅人就歡喜噶啦嘛，冇乜特別嘢嘅，朝早出門口。 你好似 sell 緊啲樓盤咁啊！ 係係係，冇錯啦，係真實畫面嚟㗎，真實照片咁。好啦，咁啊跟住就冇嘢啦，咁啊跟住就工作啦，咁啊喺呢個室內入邊工作啦。好啦，工作完一段時間之後咧，要落去行個圈，因為我都習慣咧做嘢嘅時候，如果我腦啊～湿湿地啊，唔系太灵活嘅时候就出去行个圈啦。咁啊，相隔咗应该大概到 中午。包唔包括即系呼吸噶？ 冇，我冇。 佢冇呼吸好耐啦。 我不过想话俾你知，今日又加12蚊啫嘛，系啊。 系啊，加12蚊啊。 我有听到，有听到。 风声鹤唳又可以话系嘛？ 每一包12蚊，你可以断支计嘅，分分钟有散装埋啊！前下真系。 追到啲边啊？呢个价钱。 哦，系咪啊？ 呢边就十二 二三蚊一包噶嘛。 吓咁贵啊！而家哇， 十二 三成旧水一包，大佬。 我哋明啊。 好啦，跟住咧， 戒咗佢啦咁。咁我就行圈踱步嘅时候，有啲风啦开始，轻轻有风嘅啫。咁我就即系你知道我庞大新区啦，有咩大场面未见过啊？系嘛，吹得喐我先算啦。咁如果用翻我自己个体感啊，同埋啲风咧，有得练下嘅，即 系 我行到嘅，踱到步，同埋谂到嘢嘅。 但系对脚有少少离地啫，咁样。 有少少，系有轻轻阻力， 脚踭开始嗰啲吓， 系啊，揿翻落去系嘛， 啲肩周炎嗰啲开始出现啦，点解条筋痛痛地咧咁？好啦，咁跟住咧就，哦，咦，有啲风咁啊，咁我又再翻上去做嘢啦。咁啊，相隔到咧，去到咩咧？去到食饭时间，咁啊，食饭时间嘅时候咧，就好多同事就会出去食嘢噶啦嘛。咁突然间咧，喺我哋嘅办公室嘅大堂，突然间有尖叫啊！ 系。 咁作为挫强扶弱嘅我啊，咁我梗系即刻出去 走啦咁， 我即刻冲出去问下同事咩事啦。咁我见到两位女同事企咗喺度嘅， 系， 哦条裙吹起咗， 诶唔系，都冇着裙，两个都着裤嘅。咁咧就系好慌张啊，突然间 系。 慌張原因係咩嗱？兩位同事一個咧就身形比較重少少嘅體重，咁另外一個就即係纖瘦少少嘅。好啦，咁跟住咧見到身形重少少嗰個咧，佢平時咧就有時戴眼鏡，有時唔戴眼鏡咁樣。咁佢就喺大堂嗰度突然間尖叫啊！我發生咩事啊？下面好大風啊！咁佢哋想出去食 lunch 嘅時候咧，一出到門口啊！佢話兩個要即刻拖住隻手啊， 係， 因為驚俾啲風吹喐啊， 係， 即係兩個人要手拖手，突然間即係傷親傷害咗兩位同事，咁我咁大風咩咁樣？跟住佢話係啊，我副眼鏡吹走咗， 唔信你出去試下咁樣。 佢真係講緊眼鏡㗎係嘛？ 真系眼镜， 我问下啫，系啊。 点啊？ 我问一问啫，系。 你谂咗啲咩啊？ 我问下咪眼镜嘅，系啊，因为我都戴眼镜，我都啲惊，系。即系即系我揿住嗰人，系。 我今日都有戴，我即刻除咗。 你都戴？ 即刻除啊，系啊，我有戴有戴，系啊，咁样。咁 因为你头先有形容过嗰位，系冇嘢啦，继续啦，系。 够啦。 系，继续。咁大风啊 ！cat 咩？ 喂，但系吹走眼镜呢一样嘢，我好陌生啊。嗱，看似又好似你副眼镜其实好轻。 系， 系嘛？但系即系我哋都见过大场面啦。吹走眼镜呢一个事件，两位拍档或者听众们听完之后，你有啲咩感觉咧？即系连副眼镜都吹得走， 好难 答你啊！边搵梁丽勤答啊？呢啲嘢我真系唔系好方便。 因为我已经俾人哋读有错误嘅导向，我投入唔到。 个方向大错咗。 系啊，我错误导向咗，我真系投入唔到。 一阵仲要播嗰首歌，都唔知点算添。 唔系，同埋最惨系咩咧？最惨系咩咧？啊，讲翻正经啊！嗰位女同事咧，因为都几心近视噶， 系 OK。 佢都冇咗副眼镜咧，要人支援啊！佢因为揸唔到车啊，即刻。 哎呀，惨！真系阴公猪 真系惨。副眼镜好重要，真系要戴好佢。 梁丽勤晕咗，系啊，佢有。喂，我想讲嘅，我系真，我都知道发生呢件事，因为点解咧？今朝咧，我即系揾阿老何之前咧，咁我睇当地啲新闻咧，就发现咧。即系周围都冧晒树啊！譬如喺呢个即系著名嘅湾区大桥咧，嗰个收费亭附近咧，都有棵好大棵嘅树冧咗落嚟，就差唔多系即系砸到嗰个唔知收费亭咁样样，就令到成个海湾大桥咧，差唔多瘫痪咁滞嘅。咁同埋四处都有好多停电啊，就又唔知冧广告牌啊，又成咁样样，真系劲嘅。 系啊，但系今次呢一个嘅小型风暴带俾我嘅咧，就系嗱，我从来未见过，头先都讲咗啦，咩大场面未见过啊！即系一讲风暴咧，就应该系譬如诶落雨啊，即系乌云密布啊，咁跟住有好多。 但佢系日即系日光日白咁刮噶嘛啲风， 系啊， 冇错， 打风落雨都系日光日白嘅。 唔系即系佢即系阳光普照咁大风啊，系啊，系啊，冇错冇错。 点嚟啊，队长？ 冇错， 队长捉摸到，我想讲咩啊？ 冇错， 就系当你 我好惯啊呢样嘢，系啊。 系嘛？即系其实喺三环市系咪 周时有 又试一次咁？ 周时有 哦，唔怪之得啦，唔怪之得啦。因为今日整日咧个天浪真系个阳光好够噶，但系个风亦都好大啊。 系 嗰个心情好难应变。好啦，咁我即系同事就冇副眼镜啦，咁啊之后支援 执唔翻啊，即系 执唔到，成吹走咗副眼镜。 哇！ 系啊，吹走咗。 咁有冇人车佢翻屋企啊？咁？ 佢揸唔到槍喎。 有人支援嘅。咁我冇咗副眼鏡啦，咁冇意義。可能因為我工作嘅地方近海嘛。系啊，望住个海咁样啦，咁我就一阵间铺少少条片俾大家睇。 系啊，佢连埋佢个台啲台号咁啊，系啊。 系啊系啊，有声 精彩， 有几条嘅， 分秒精彩 嘅，有几条嘅，有几条嘅，有几条嘅，系啦，系啦。咁啊，哇！但系咧，哇，个海面啊，嗰啲浪咧好劲啊， 系。 跟住啲树啊，发得好劲啊，咁我梗系尽量搞掂啲嘢即刻走啦，咁样。咁住谂住翻到屋企咧，就避开呢一个咁嘅危险啊。 系。 即系因为我真系见到啲树咧发下发，我好惊佢冧落嚟啊嘛。 系。 好啦，咁我跟住我揸车途经101，谂住翻屋企嘅时候咧，大塞车喎。 系。 大塞车，真系有冧树，即系真系原来真系天朗气清之下有冧树，跟住就继而大塞车。好啦，谂住翻到屋企就可以喺个安乐窝嗰度啊，即系避过咁啊，睇下啲媒体有啲咩相关嘅。 因为好多树叶啊嘛，个泳池今日系嘛？ 系啦，唔多，我啱啱头先出去睇咗唔多，即系虽然有啲风，咁咧跟住我翻到屋企咧。差唔多附近嘅时候，就打俾屋企人啦。喂，谂住食咩啊？买啲嘢翻嚟俾你食啦。唔好翻嚟住，佢跟住停间学路。唔好翻嚟住，我咩事咧？屋企冇电。 哦，系咪冧咗嗰啲电线杆嗰啲啊？吹冧咗。 应该系啊，可能系啲电缆出现问题啦，咁样跟住就冇电啦。我吓冇电咁严重咁样。咁跟住我翻屋企咧，门口咧就见到我嘅信箱啦。同埋一啲嘅植物咧，就翻晒落地下。 哎呀，系 吹晒落地下，风势都几劲下。 系咁而家咁即系搞掂咗未啊？ 有翻隔咗三个钟头之后有电。咁我今日嘅晏昼翻到屋企就系冇电啦，跟住好大风啦，跟住咧出边啲嘢吹到乱晒啦。 系， 咁但系又唔执得， 点解咧？ 因为执完之后都系乱啊嘛， 哦，即系照吹哦， 啊佢聪明咗啊，乔玲系 喎， 系啊，所以我今日就面对住一个即系小型嘅风暴，我终于啊又领悟到啊，即系理解到呢一个原来小型风暴咧系一件咩嘅一回事啊。 重中之重啊，今日呢首歌系啊， 本来冇嘢嘅，俾你搞到咁， 系真系谂多咗，谂多咗。想多咗，系。 喂，真系眼水啊，头先。 你头先话播呢首噶嘛？一开始。 冇人叫你咁样踢落去噶嘛？ 我冇听到啊。 谁人曾闭起天空，却怨天意作弄？谁人曾放了火种，却高呼不必太冲动？终于今日已看清你面容，却凭真的结果换来剧痛。心焦冲入冷冷暴雨，透入不息的晚风。茫茫热两手空空，理智失去作用。繁文缛与你紧拥，却只可紧拥破的梦。让阵阵烈风吹乱往日那思念，让阵阵暴雨扑下冲掉往日那影踪。风雨中仍然怀念你，风雨中回头寻觅你，风雨中叫喊你仿佛如风。风雨中情感全为你，风雨中情感难自控。 冇听过啊，揾到有啊杰哥王杰嘅《人在风雨中》啊，应该都系片名嚟噶，曾经系嘛？都系啊， 咁相思都可以嘅。 唔系佢有另一个嘅，佢仲有一个版本嘅，我记得 系嘛？ 金明戏院有嘅当年，佢改一改啲名嘅。 诶、哎，我哋唔好讲呢啲啦。 哎呀，唔好讲呢啲， 我哋听呢啲。 AED 知多啲。 小姐，你望住我只表啊！ 吓，望住只表？ 系，望一分钟。 够钟咯，你想做咩啊？ 啱啱呢一分钟。我哋喺埋一齐，因为你，我会记住呢一分钟。由而家开始，我哋就系一分钟嘅朋友。 啊，先生，你咪讲住，我真正嘅朋友啱啱嚟咗。喂，阿妹，乜你咁迟噶？头先有个怪人走过嚟搭讪，叫我同佢望住只表一分钟啊。 吓，唔系嘛？啊，两位小姐，你哋唔使谂住细细声讲，就以为我听唔到。我叫阿荣，我唔系怪人嚟嘅，我只系想学电影入面嘅桥段，睇下可唔可以识到呢位小姐啫。 嗱，电影就还电影，现实就还现实。现实中你要识我呢位好姊妹阿玉咧，就要表现下你嘅智慧同人品啊。佢中意啲人啊，有内在美嘅。 好啊，我愿意接受挑战。 系呀，阿妹呀， 嗱，唔止一分钟啊，我俾够三分钟你。如果你喺街度见到有人冇咗心跳，你会点做？ 嗱，救人咧最紧要就系把握时间，喺打完999之后就即刻做心肺复苏法 CPR 之余，梗系要再到消防处 AED 揾得到网站揾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啦。AED 机又轻便又易用，有咗佢，我就可以捉紧黄金三分钟，抢救生命嘅成功率仲超过七成添。 睇嚟你都几醒目，仲应该系一个热心救人嘅好仔嚟添。好啦，你过关啦。喂阿玉，你都谂谂佢啊。 消防处提提你 ，AED 轻便易携。在消防署 AED 找得到网站，就找到就近的 AED 机，捉紧黄金三分钟，救人就会易成功。 AED 知多啲，由香港电台第一台消防署联合制作。 啊，好香艳啊！今日咧衬翻晒成个主题啊！ 可唔可以用浪漫嚟形容 咧？浪漫对唔住，咁因为佢嗰啲音乐都系叮叮叮叮嗰啲咧，系啊，仲有男子系好娇俏嘅声音啊嘛， 同埋似系跳紧草裙舞嗰啲啊， 系啊， 我中意 Ada 多啲，我中意 Ada 多啲， 唔该晒啊，系啊，好啦，今日 用嘅朋友 系啊，我想讲多即系仲有几分钟啦，讲翻少少嘅琴晚啦，咁啊，即系我哋你知啦，呢个节目咧，其实对于我嚟讲咧系一个好大嘅试探嚟嘅，因为我哋闲时就经常咧讲食嘢，咁啊以至咧我系好多时都系喺个节目度吞口水啦，同埋其实真系肚饿咁。咁结果琴日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即系小弟嘅自己嘅社交嘅平台嘅话咧，我就将一条好鬼大碟嘅星洲炒米咧就摆咗上去。咁啊， 即系人哋食唔到，你摆有几大碟都冇。 唔系，我就表示歉意啫，有少少系。咁啊，想讲咩咧？就系其实咧，我都好耐冇咁样去食宵夜饭嘅。咁我琴日真系肚饿一滞，咁我就专登咧就走咗落去一啲咧的士司机大佬比较多会去盘踞嘅地方。咁我就专登入去，即系其实有少少想感受下气氛嘅。因为咧，我记得啱啱即系嗰啲食肆可以做得 预算案之前啊，预算案之前嗰啲的士司机， 琴晚 系啊，佢惊佢失去预算。拉屎一下，系啦， 争啲想帮咪访问下佢点啊？听日想财爷派几多啊？咁样嗰啲啦，系啊。咁啊，好啦，咁啊，因为之前咧，啱啱叫做即系放松嗰阵咧，其实我系发现有少少咧，嗰啲即系嗰啲。即系行情惨淡嘅状况嘅，即系就算咧，我经过啲餐厅咧，大家都好似仲未习惯翻食宵夜呢件事嘅，以至到咧有啲嘅茶餐厅咧，都系仲系诶，虽然佢开到十一二点，但系都冇乜人去食嘅。但系琴晚唔同。啊！真系唔知系咪 因为今日才正月食飯， 就係預期會派， 佢會派 係啦。咁雖然派少咗，但係嗱，應該點講咧？我去到一個咩狀況咧？我琴日係十點半到啦，就喺北角區嘅一個好多司機大佬即係擺車嘅一個熱點啦。嗰度有幾間茶餐廳嘅，咁其中一間咧，首先咧就我入去嗰陣已經冇乜位坐噶啦，呢個此其一。咁第二咧就係越嚟越多人入嚟，以至到啊搭台。 開始搭台，同埋咧開始出現翻啊！我哋香港啊，即係其中一種啊，即係好舉世聞名嘅服務態度，就係澳歐 feel 啊！澳歐 feel 要咩？講啊！啊，好，有冇羅宋湯？要唔要？係好。食完未啊？食完先一收。出现呢个状况。我宵夜都好耐冇见过。 你自己一个人啊？ 我后尾再搵到个朋友嚟食嘅。我食咗好耐，因为我朋友佢晏啲到。咁我一路咧就不断就系、是、 慢啲食， 唔 系慢啲。 唔系啊，佢不断想摆人坐落嚟啊。 哦。 咁佢不断唔好意思，仲未到，仲未到。咁啊不断话搭台，搭台，即系不断有呢啲状况。但系我系心底。 咁你有冇压力咧？ 梗 系 有压力啦，我系咁问，系咁望窗啦，即系望住出现几时到啊，几时到？咁但系咧，心底里咧，其实我系开心嘅。点解咧？喂，呢啲场面咧，好耐冇见过嘅，即系个宵夜热闹。嗱，琴日又唔系有咩英超大战，只不过系。 但系啱啱我就系想问啦，其实而家嘅英超大战仲会唔会有呢一个功效咧？ 哦，咁啊唔，咁啊唔知啦。我谂星期六日可能会好啲嘅。哦，系啦，咁我冇打听过啦，系啊。但系即系你见到大家嘻嘻喺度食下嘢、吹下水，而又热闹嘅，咁我觉得呢个咁呢咁先就系香港咯。 喂，呢个即系重回个市道咧，大家系即系。 我唔知咪净系我食嗰间。啦， 系海可可啦，即系个感受系，即系当然系希望啲餐厅又好，即系可以喺疫情揾翻疫情之前失去嘅， 系、 即系大家即系揾翻咁样。但系喺服务方面咧，其实我同阿队长喺我上个礼拜又出现一个类似你咁嘅情况，不过唔系宵夜嚟嘅，系中午。是啱啱開啊，因為呢邊嘅餐廳咧就好少做早市嘅，即係除咗 Chinatown， 咁啲餐廳通常咧都會開十一點，咁可能咧一路直落到去夜晚九點咁樣啦。咁啊出咗個咩情況咧？我約咗個朋友，咁啊諗住食個早餐咁樣，即係午餐啦叫做。咁咧去到咧就開門之前嘅30分鐘好大變化，因為我早咗去，我10:30去到咧，嗰間餐廳咧就見到有個員工咧就啱啱拎啲燈牌啊，拎啲嘢出嚟開檔啦，咁我哇～啊，未開喎，咁我就坐過咗去隔離咧，即係嗰啲賣1蚊店啊，嗰啲1蚊店嗰度行個圈，啊，咁啊諗住睇下，即係買睇下有冇嘢買咁啊。 你都買呢啲嘢嘅咩，老何？ 有， 问下啫， 你使乜啊？ 我迟啲冲破埋1蚊店买埋啲嘢食添啊！ 跟住 去到咧，其实隔咗10分钟，我喺1蚊店行咗10分钟咧，哇！因为行翻出嚟咧，个门口突然间企咗30几40人喺度， 哇！有啲咁嘅地方。 系啊，等开门喎，等开门喎，啲人，我咦咁犀利嘅，呢间嘢一定好好食啦咁。咁永远咧，我觉得就系所有嘢都挂，即系一套嚟嘅。当咁多人排嘅时候咧，哦，咦咁呢间嘢几好食。但系第二句嘢就系、是，哎呀，我朋友未到。 哦， 出现个咩？ 哎呀，我都试过呢啲状况，好鬼大压力。诶、哎，你准唔准入去先？你朋友未到，我俾入。 我入之前，佢又问我你朋友几时到，因为我哋3位啊嘛。我话5分钟内，咁我朋友喺电话度，等下过紧嚟咁样，转弯就到嗰啲咧。 系啊，但系通常你唔知佢转个弯几大噶嘛。 就系咯，唔知个弯几大噶嘛，啲边个弯又特别大咧。咁我坐低咗之后咧，喺个10分钟内啫，嗰个楼面已经行咗埋嚟，你朋友到未啊？ 哦，真系咁啊，哇，咁样啊， 系啊， 我琴日嗰个都系暗示嘅啫。 系啦，你嗰个暗示，我嗰个系明示啊！你朋友到未啊？咁我见到佢咁样催我啦，咁我咁我 order 住啲嘢先啦，希望俾翻信心佢啊！即系嗌咗几样食物，咁谂住摆喺度啦。摆完喺度之后，我个朋友真系未到，个弯好大， 真系大弯区啊！ 咁我朋友一坐低咗之后，我嗌食嗌食，我专登嗌住我费事唔好意思坐咗喺度。跟住我朋友嗌嘅时候，你知唔知嗰个楼面讲咗句 咩？ 每一台只可以嗌一次 order 吓？ 点解要讲咗？ 当时今日嘅服务态度， 即系嗱嗱声，你食完嗰转就走，佢直情系要 serve 其他人啦。 系啊，即系佢唔俾你嗌两次啊，嗌一次啊，即系将个生意时间嗰张台嘅时间。 嗰边系咁嘅咩？ 哇！ 某啲铺头真系嘛？ 我未见过真系。 系啊，我咪遇到咁嘅经历啦，咁样咁即系当然呢边嗰啲商户自己检讨下啦。香港唔会系咁嘅。 喂，质素点啊？ 質素好食嘅、 啊， 但系咧我試過咧，其實係比你哋兩個更慘，真係唔俾入去咯。我係喺日本食回轉壽司嘅，咁總之咧就係我排到去個門口，因為入到去裡面仲有一個圈蛇餅嘅，跟住去到門口咧就有個哥仔閘住啦。咁問幾多位啦？哦，幾多位？咁到齊未？未啊？咁佢就哦，咁你企喺度等下先啦，就等後面嗰啲人行入去先咯。 哦， 係啊。 咁結果咧？ 個結果咪就係、是。死等难等，死等难等，终于都嚟到嘅时候，先至俾我哋喺嗰个 moment 踏入去嗰间铺头里面，排喺铺头里面嗰个蛇饼嘅饼尾咯。 哦，系啊， 系啊。 最后咧，仲有四廿秒，我想讲咧，喂，啊，老何，我想投诉。我连日嚟咧已经三番四次邀请梁丽强去食宵夜，佢唔去。 佢头先又系咁讲咯，即系睬佢。 我有啲唔好高兴。 其实我知道年纪唔应该食嘅。 我以为你话，我以为你话，诶，佢唔食唔紧要，我过嚟帮你。 我琴日兴致勃勃，喂，一哥，近，喂，食宵夜啦，不如讲得咁开心，讲食嘢， 黐线， 冇反应。 计啦，头 先 认佢都认。 头先喺度等开咪，不如今晚又食宵夜。 跟住行开 啊！去咗拉筋， 系啊，去咗拉筋， 冇嘢讲， 我拉到坐喺度添。 唉，你听晚你自己做啦，拜。